俄罗斯远东地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学术秘书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计划是否真的构成威胁》的小篇论文。论文列举资料论证说，与美国等西方所宣扬的截然不同，朝鲜的核武器根本不对和平构成威胁。朝鲜曾经历过战争是什么样的，因此为防止美国的核战争威胁，维持社会制度，保障地区的和平环境而开发了核武器。